儿啊，大不见小不见呢，他也不能太较真儿。 不能放过这码事儿，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王姑一根。开门呐！开门！怎么睡死了？哼，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，没睡装睡不开门。好了，不开门了拉倒，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。 哎，你快回来！ 啊！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垛顶站去了？ 哎呀，我站在这儿不是吗？是看天狗还吃月亮的呗？ 什么？看天狗吃月亮？ 啊！ 哼，是看猪吃豆子吧？ 你说啥？ 说啥？你没听见呢？ 可说是呢，准是我看那月亮啊，看的出神了。 呀！要我说呀，你看月亮是褶词儿，其实的怕我盯上你家门。 呸！你不害臊呢，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？ 干啥？别装闲了啊！看看你这帮猪。 猪！哎呀，你们瞅瞅啊，这帮还大院的呀！ 嗨，什么大院小院的？开门！ 开门！ 开门！ 开门！ 快 好，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。 这时候惊动了邻居 赵四婶啊，他窗户越听越大， 心里咋越花魂啊。 院里一男一女， 这吵的什么事儿啊？啊，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，这深更半夜的呀，我便吃了亏儿响，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，哎哎哎哎呀！ 再聊聊他们姐夫小阿姨这儿啊， 这阵儿我就拿出玻璃腿儿啊。 头一句呀， 头一句是金 三句呀、 啊。那家里出亲，他要是进了地呀、啊，一死就八两十五句呀、啊。 下边还有一句呢。 此风月已经通过，全体群众会呀、啊。李老汉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呀、啊。 了一次地儿，俺公爷发粮九十斤啊，顶两人本事呢，东院找四婶儿啊，赔两人就是你还贵真儿。 姐夫，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？ 老黑，我向来办事儿就问真儿。 这不完了吗？我说姐夫啊，你呀可白道了。去年也是啊，姐夫那你看这儿啊，我住进这儿啊好几回呀、啊，你抓住也还没能治啥对儿啊，那丫鬟送回来还给他关上了那个猪圈门呀、啊。 去的事儿啊，不能用老眼光来看新问题儿啊。过去是大帮轰卯自公，你混我也混，如今是包产到户，责任到个人呐、啊。过去是制度不严，我也沾没治，现在这户秋公约有名儿，老黑我有了同长何大应祸害给我的那个先斩后奏，先斩后奏罚两身啊。 慧真我听罢呀，倒吸了一口气呀，看起来这回呀，哎呀妈，挺可呀，沾那连分儿啊。不是咱不下罚粮，先把那个亲戚拿这样给你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，好媳妇儿啊。 别打了，咱两家亲戚不远，那是真事儿啊。啊啊， 你别说呀，这是还有门啊。 今天是打罐论罐， 怎么样， 打盆论盆儿啊。哎啊啊！ 完了，白虚乎了。起来啦！你连天临早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儿啊，叫我过几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。等来年猪长大了，也有那你一份儿啊。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，不肥不瘦，有骨有肉，五花三层，早显眉头的猪啊。 本是两把事儿，公司不能烂钱群，说吧四下小钱劲儿，为父打开红烟门。该错， 该错。我没错。 签字。 签字。你。 快点。 好啊，你等着，我给你签。我不会 画 哑，画好说歹说。 我就进了店，你给我找出那个证明人。今天你早说你没事你不走，我就找坏人。我就说你深更半夜的吃刀见那的贴着护工美男的好心，管叫你猪八戒找金子，你来不走人啊。 你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，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。你正说你都没劲劲儿，咱们当众抓住啊，掏赌啊，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，算我老黑去赖人儿。 那猪要死了，你怎么算？ 我按着赔偿包现金儿，要是掏出黄豆粒儿，小猪白死，还得罚两身老。而我一甩袖子往外找。你怎么来了？ 赵，那是你来呀，就不请我来了。告诉你吧，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，断官司来了。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，你们亲戚里道里呀，死磕了两个皮儿啊，把儿女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。你不愧是大家亲人，那个公道人儿啊，为之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，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。只要你别再让肉过海地儿啊，死神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。 为之你听听死神儿说的这些话呀，啊，是怕边里怕翻，要拿人心抵个心呐。不开卷门那咋回事儿啊？ 嗨，从今往后啊，我就圈养了车，你就管不着了。 哎，这就对了， 一把得过小天菜呀、啊！哎呀！

见头上戴礼剑，面色发白，春发青啊，我眼含热泪，心痛最难哎呀，哭泣了母亲呐、